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昆明發生刀手恐怖襲擊事件， 據官方說在機場附近 火車站，一班兇徒拿著刀見人就斬， 一路斬殺29人， 傷的我想都過百。 咁呢單嘢呢都係一單幾恐怖嘅集體殺傷嘅事件。咁就到而家為止呢，就英國、美國呢啲就發表譴責啦。咁算唔算係呢個恐怖襲擊呢？同埋如果係嘅話，咁係邊個做呢？咁由於而家係未有任何證據去證明呢啲係所謂嘅 疆毒又稱這些東特厥的組織，所以在無證據之下，我想不可以亂定論。我要更正你，很有可能是十幾人兇徒私人恩怨去斬火車站的人，因為未有證據，到目前這分鐘不用證據，因為官方新華社在今晚已經拘捕了人。 拘捕了捉了三個，暴力恐怖團隊六男二女，三人落網。依次是由新疆分裂勢力一手策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嚴重暴力恐怖事件。根據官方新華社的報導，是證據確鑿，因為如果不是新華社報，我都不相信。 一般來說，如果你是為了政治訴求而發動的恐怖襲擊，尤其是伊斯蘭國家或社會，你襲擊完之後會認，即是會申報。如果你是為了一個政治訴求，我要新疆或者叫東特厥獨立，我要推翻漢人統治，因為你以前在烏魯木齊客襲殺得平民多， 所以我現在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反抗。一般來說，無論是愛爾蘭共和軍也好，拉登也好，都會在一兩天內在境外，在事發現場外，以組織名義發表聲明去確認。但到目前為止，你說那些新疆分裂組織，他們為何要這些恐怖組織、恐怖活動呢？ 恐怖活動當然有個訴求，他們當然知道亂斬無辜的市民是不對的。為何這麼不對都要做呢？ 恐怖組織、恐怖分子的向來的行為就是， 我告訴你為何我要這樣做， 我告訴你為何去劫機去殺穆尼克的以色列選手。 他們是無辜，但我們現在要以血換血， 你先殺我無辜，所以我先殺你無辜之後。 有這種政治或民族自決等政治訴求響出來，這樣才叫恐怖分子。 一旦做的組織未有響出來， 未有這樣承認和高聲向世界解釋為何他這樣做， 一天就很難界定是恐怖活動， 只可以說到這分鐘或下分鐘不同， 是這十幾個兇徒大失常勝亦有之， 昨晚打牌輸了錢生氣，沒有人性又有之， 或者個人私人恩怨又有之， 這樣去做這些事。 目前為止看不到有足夠的證據。 如果沒有證據，怎可以立亂賴拉登？ 因為這樣，所謂的疆毒有組織在外面， 他真的可能有一些非法武力行為。 你商台說話這麼不客觀， 未有證據就定了性 那就國情不同。 阿哥我想晚晚生勾勾走出這個電台，我又不太同意，因為國情不同。 鄰近地區不是香港，新聞自由不是像香港那樣，有很多事情是為了國家安全、和諧和穩定，不是隨便透露給平民百姓知道。 官方可能已經掌握了很多恐怖襲擊背後的證據或動機， 但他不會讓你知道，不讓我知道就沒有了，你不公佈就沒有了。 基於國家安全和國家統一的大前提之下， 是沒有必要讓平民百姓知道背後那麼多陰謀的。 官方說的說法 你不可以盡信，1989年 官方夠說吳爾開希、王丹這些是暴亂分子。 是不是暴亂分子? 通緝的，21個 官方說的，那場是反革命暴亂。 那你信不信呢? 你到現在認為官方說的是不是對的? 如果你說不對的，那就應該平反的。 這就有這個叫往績，這個往績就是官方的定義。國家經過了二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和進步，其實現在已經比以前進步很多了。你再拿回，你不要拿文革、反右的時候，用來比較，不應該。現在這個節目 不是講政治，而是講邏輯，以及講理性。 那我想問，官方你不信，所有新華社 我們的外國報章報道的不都是假的嗎？所有東西沒有理由，所有東西是假的嗎？我要用一句梁振英式的獨白，我不會完全絕對說這些官方的報章的說的說法是全天候任何時候都絕對是假的。因為譬如說，我只能夠說現在是未有證據顯示在昆明發生的這些 絕對不是一宗私人恩怨，是吧？我有哪一份哪一句是說錯？官方說的證據，我告訴你，官方對於1989年六四，那時候的說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和王丹、吳爾開希這些是暴亂分子。現在請問你信不信這種官方的說法呢？如果你信，那你要平反做什麼？如果你說不信，那時候這是否一個叫往績？是否一個叫 track record？ 我現在不敢盡信，行不行呢？ 你說直到境外出面,土耳其說呢,那我就相信。 為什麼? 因為土耳其是東特厥獨立的政治後台， 不是土耳其政府,在土耳其某一個組織說出來。 是的,我們支持疆獨,那我相信。 這就叫有足夠證據支持。 現在這一段,我們說話要小心一點。 不是叫你怕什麼，而是要提醒每一個主持人或者說話要有充分的理性證據才去論斷。你無端端不是他做，你說什麼新界分裂勢力，分分鐘是不是絕對不可能冤枉錯好人呢？ 做人不要冤枉人，網絡發給1903多個。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所以你說官方說話，你在香港跟車貼，你就死。 譬如大陸官方的《環球時報》早幾天就有文章斥罵香港不應該對自由行加上限，甚至不點名去抨擊田北辰。他說大家對一家人消費拿錢來花，為何要設上限？言猶在耳。 今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有官方一篇文章说 香港人面对汹涌的大陆自由行旅客心中纠结,感到折腾 记住这个用语,感到折腾 建议自由行要撤配额 这些反手刮了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经济局长苏锦良一巴 这班人看着上面的官方报纸或舆论风向 就说自由行没上限 现在忽然间《人民日报》就说 应该要撤配额你跟车贴立场有所转动时你如何补救呢官方的立场是这样的如果根据官方历来对一些发生的事件有不同的定性 譬如前一陣子在貴陽有架巴士縱火、燒通頂中間死了很多人、死傷了幾十人捉了疑犯後官方定性是一個公交縱火案 沒有政治原因,沒有任何對政府不滿、要求獨立、民主等,是一個公交縱火案,定性是一個個人對社會不滿,但是昆明這種剛才提到的刀手去暴力襲擊乘客 定性為江獨分子分裂中國這是官方所說的 所以有人歸納到,例如關乎漢人縱火或襲擊武警、公安 但牽涉到少數民族這些襲擊通常官方的定性是一些 例如東突、恐怖組織、疆獨、藏獨等等 所以我說現在傳疑就是這樣因為一般恐怖組織做了事他會承認不會偷偷摸摸就是因為他會承認所以以免你們以為是個人恩怨做了又不敢承認這些是很卑劣和陰暗的小人所為即使恐怖分子愛爾蘭共和軍和拉登都不會做 所以如果新疆分裂分子的人士,不要說分子,要說人士 因為早兩天斬月劉俊濤,香港新聞媒體都說 現在警方正在找尋錄影帶裏的襲擊劉俊濤的人士 我不會說恐怖什麼分子,這些是新疆分裂的人士 他們理應會說出來,宣示 到這分鐘都未有 所以到這分鐘,我不會這樣定論 不會這樣定論,又不等於絕對不是 但我現在沒有足夠的證據,就這麼簡單 沒有證據,不要亂說 商台解聘李慧玲,那又怎樣? 我也是這樣說,你要有證據 因為很多人說 在香港收窄言論之後,老闆在大陸有生意,以及老闆是人大政協 斬劉俊濤這宗,我覺得有足夠的表面證據 因為報紙爆了很多 一眼就知道得罪了什麼人 第二,老闆是政協和在大陸有生意 你知道這些都屬於敏感人物 劉俊濤叫他調職,他沒有罵 明報或者誰有破壞武建設 但商台老闆,第一在大陸沒有生意 第二不是政協 如果他要解僱一個人,就算明天解僱我 我都沒有證據說是他 收窄言論自由,可能是商業理由,這些就叫證據 所以有些案件是很清楚,有些案件就一定要證據 我認為劉俊濤或某傳媒老闆被人在門口扔斧頭 這些是跟政治 但現在社會上有些要求，例如剛才你提到傳媒老闆遇襲或劉俊濤這件事件被人斬，現在社會上有部份人覺得一定要真憑實據才可以說是跟政治有關，或者是跟報導有關、新聞自由有關。我不太明白人們所要的真憑實據是甚麼，即是莫非是 梁振英的女兒都說， 沙甘乃迪、沙林肯都不見得一定與政治有關，所以劉俊濤被斬，梁振英的千金說沒有證據與新聞自由有關。我現在沿用梁小姐的思路，是這宗昆明斬殺案很有可能是個人私怨， 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顯示與任何政治有關。官方說可以，官方如果美國官方、英國官方我信， 但1989年將六四定論為反革命暴亂的官方， 接著口徑又轉了，變成風波，接著變成事件。 尤其現在自由行一會又說不應該設上限，設上限即是數典王組織，現在又說要設。 咁啲官方我諗睇到一陣先，係嘛？睇下有冇第啲嘅source咯。所以呢個係一個而家呢個亂世，一個有理性嘅人應抱嘅態度，係嘛？好啦，網絡發俾1903.com。人結地靈，光明頂。